续回味，你将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黄一问演唱的《天使爱过界》，林俊贤演唱的《满天星》，李健带出的《紫罗兰》。 曾与他喝着热茶，吃着到停冷面，还记得初次入梅香气扑鼻饼面，从咖啡杯里我遇见他已慢慢沉淀，清早分享理念，从主观照应露台擦擦动人片段，还记得双眼带着公主结伴牵缘，随我的想法转又转，当闭目便如愿，得哭想到眷恋，梦见 星星，谁人在遥远曾为我再照明，星空挂满千个梦，送走孤清，借用满天星，互传递心声，默然如他那晚征，每颗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相信我内心的决定，让每颗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敢配我内心的冷清。数星星，无言又无语，传递了万里情，星星也似他那样满洒温馨，借用满天星，互传递心声， Thank you.

如月色笑我白纱帐，看不断情花绽放，心如水为你荡漾，一转身天旧上苍，寄梦相望，只怕梦碎了，现实追不上。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被船长？任时光化蝶如霜，只剩你我。

改变，因为你就是阳光，将我照亮。曾经阴暗的心有了方向，你就是我的阳光，温暖心房。就算世界再冷，也不会到从前，当我只能亲吻寂寞，拥抱黑夜，是你给我希望，让我改变。因为你就是阳光，将我照亮。曾经阴暗的心有了方向，你就是我的阳光。也不会受伤，不管快乐或忧伤，就算失意而沮丧，我知道因为有你，永远不会再心慌。 我是韩丽，在下一站回味当中和各位共同听歌。我们来欣赏孙耀威演唱的《只愿有你》，孟庭苇带出的《放在心里面》，蔡健雅演唱的《太多》。

聊聊天，像从前，你想拥有幸福感觉，是否都一如你所愿？你和我所有的回忆全放在我心里面。 继续来听歌，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江山演唱的《失恋了我也会很坚强》，吴宗宪带出的《为什么》。

候阳光，也许我还会一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灰暗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